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这里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兴衰的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意，主持黎东耀、曾卓然、冯杰。 又嚟到建筑意嘅时间啦，喺今晚咧继续会同大家讲中国建筑。喺直播室入面咧，继续有我冯杰啦，亦都有黎东耀 Stan 同埋咧曾卓然、卓然兄嘅。 大家好。 好，咁我哋咧喺节目开始嘅时候咧，首先都要更正翻少少噶。咁我哋咧喺两集之前咧，即系喺2月12号嘅嗰一集嘅节目入面咧，讲紧啲屋顶嘅建筑嘅，咁啊亦都讲紧啲木造嘅结构。咁我哋都提到咧，其实本身我哋嘅节目咧亦都讲咗好多屋顶或者天花咧，好多都系用木咧作为一个 主要用木 材嘅。不过当中有一句咧，咁我哋就讲咗啊，天花就比较少用木材，咁啊， 其实应该多用， 系啦。 语境上咧，就我哋系咁讲紧木材嘅，应该咧就唔会误会。不过咧就始终系讲错咗啦。 系啊，咁我哋依家修正翻啦。咁啊，我哋听翻节目嘅时候都发现喺呢一句，应该同大家再交代翻清楚少少嘅。咁另外仲有一个位嘅，都系同一集入面，就系讲紧《投名状》呢一个嘅电影入面，咁当中有一个场景就系提到《姑苏繁华图》啊嘛，呢幅图入面咧，其中一个城门系啦，咁啊叫做昌城，咁啊 应该就系昌门，不过我又系口快快又讲咗昌城，咁咧就特此致歉啦，我哋一定要认错嘅，有错 冇错，咁啊为免大家误会啦，咁啊呢个就系讲翻两集之前嘅嘢，咁好啦，咁我哋咧今集嘅建筑意咧又会同大家讲。哪一方面的中国建筑的范畴呢？ 今集呢我就想讲都是结构构造构件方面啦，主要就讲这个屋顶的梁架结构啦，特别就抽两本书出来讲啦，宋朝的营造法式啦，同埋清朝的工程做法则例，咁然后再详细啲讲一讲斗拱这个元素啦。 咁我哋首先就讲咗两本书先，咁呢两本书其实都响当当喎，因为有一啲资料入面讲到啊，咁就係由中国古代由官方颁布嘅即係关于建筑标准嘅即係仅有嘅两本古籍，咁系咪真係仅有两本古籍嚟嘅，即係会唔会有其他 其实以我所知嗱，如果官方颁布呢，咁呢最流行就系呢两本啦，但係呢我就冇啊一个好深入嘅研究，究竟有冇有其他的朝代或者其他的政府呢都会有一些官方颁布的建筑，我相信是有的，不过可能个规模少一点。 咁而呢两本书就喺建筑学者梁思成啦，咁我哋之前几集都一直有提过呢个人啦。咁啊，梁教授咧，佢就将呢两部嘅建筑典籍咧，就称为中国建筑嘅两部文法课本，咁样俾呢个名衔佢。咁啊，可想而知呢两本嘅典籍对于研究中国建筑史系几咁重要。咁我哋今次就亦都会首先去讲一讲呢两本书先嘅。根据翻个时序咧，首先我哋亦都会提翻由北宋年间去编著。传嘅呢一本嘅营造法式啦，系由当年嘅张作鉴啊李诫咧所编修嘅一部书嚟嘅。咁啊，编修呢本书其实之前都有啲古讲下先。 系啊，即系话营造法式咧，呢本书咧就成书都有段时间。咁其实咧就最早嘅时候咧就成于哲宗嘅时候，即系元佑六年。咁如果有睇过听过元佑根化咧，这个即系北宋嘅事件咧，就系话当时嘅新政嘅一个高峰期。咁即系话王安石要推呢个新政啦，咁就要改变全国嘅财政，呢个第一次。咁讲当时咧就即系而家嘅讲法就叫佢做元佑法式嘅。咁后来咧就发觉本书唔够准确，有啲嘢唔齐。咁就后来咧就理解咧就系话将佢咧就再重编一次，咁就成书成为而家嘅呢本新嘅一本书。咁喺佢嘅书嘅前面咧，因为佢系官方嘅书，咁佢书嘅头两篇咧讲得好清楚，将成个故仔讲出嚟系有啲乜嘢。咁其实咧都讲明咧系话咧以咧就防止咧就系铺张啦浮夸嘅建筑。简单讲咧就即系要悭钱。 即係話咧，就希望咧通過一個準確啲嘅施工啦、用料啦、嘅方法咧，能夠減輕嗰個總體嘅負擔。因為咧，依啲嘅建築物咧，好多都係啲官方建築物嚟，咁花費太多嘅話咧，對國庫有影響。 呢、這個我哋香港地，我諗今時今日做基建咁多大工程都好明白㗎啦，即係嗰個超支好嚴重啊嘛。俾翻少少數據啊，揾一啲資料嘅時候咧，亦都有提過嘅，就係喺北宋年間啦，宋仁宗嘅年間咧，咁啊，因為當年咧宮廷入面壞咗條柱啊，咁就要去維修啊，要再做過咁啦。咁你報價翻嚟條柱咧，係要117,000文嘅，咁啊文即係橋絲邊一個，即係金錢單位一個啦。咁啊117,000文，咁啊照當時嘅税收比例咧，講緊係國庫全年收入咧，就只能夠買咧1,000根呢啲木柱。咁你可想而知，咁其實當然就冇咁貴嘅，不過就係因為當時嘅官員嘅貪污舞弊啦，虛報呢啲物料費啦，咁啊本身皇宮嘅建設亦都多啦，咁亦都冇人監管底下咧，咁啊造成呢啲咁嘅流弊，咁因此咧王安石就勒令去改革啦，開源節流啦。其中一樣嘢咧就係、首先我要知道即係成個工程係點做嘅，咁我先至知道究竟應該俾幾多錢去做啊嘛，咁樣要幾多人手啊等等等等啦，咁因此就命啊李诫去編修咗呢本書啦。咁而今時今日咧，我哋睇呢本書咧，作為研究中國建築史咧，都依然係咁重要嘅，係嘛？ 係啊，其實呢本書咧有幾重意義嘅。首先你可以将佢视为好似而家我哋见到嘅建筑物条例啊呢啲咁样嘅法律啊，或者一啲嘅法律下属嘅一啲规例啊条例啊呢啲咁样嘅形式，就係讲咗你起一个建筑物呢其实有啲咩嘅需要注意嘅。咁或者官方佢定落嚟嘅规例啊，你係咩級數嘅建築就可以用啲乜嘢級數嘅元素喺裏面。咁第二個嘅意義呢，亦都可以話係一個教導一啲工匠佢點樣起建築，佢嘅工程上面建造方法啊，或者柱上面應該有啲咩呢。咁譬如有斗拱咁，斗拱應該點樣做呢，梁又點樣做呢，柱又點樣做呢，呢啲咁嘅施工方法嘅記載。第三個呢，其實就係頭先所提過嘅，你可以當為一本俾呢個工料測量師啊，佢所用嘅就係、計算呢個工料同埋估算呢一個嘅 budget 啊，嚇呢一個嘅計錢啊呢一方面啊，因為咧佢其實咧裏邊咧定咗好多嘅唔同嘅構件，佢嘅尺寸係點樣，而且咧佢亦都有一個好清晰嘅方法嚇、譬如佢會用咩幾多材咁樣嚟到去計算嘅，咁咧有呢一啲咁樣嘅術語去俾唔同嘅工匠佢哋互相之間溝通咧，咁佢哋可以喺一開始嘅時候咧就會比較容易去知道，譬如嗰嚿木究竟需要幾大，咁咧然後就再計算究竟總共興建一座建築物究竟需要幾多嘅木頭啦，或者甚至乎幾多其他嘅磚啊呢啲咁樣嘅元素喺裏面嘅。 係啊，喺術語度咧真係好仔細嘅。建造法式裏面咧唔少嘅字咧，因為有即係當時嘅時人有好多唔同嘅叫法嘅，即係類似某一件嘅工件係一個咩叫法，其實好多說法嘅。咁佢都有列出曬所有嘅唔同嘅叫法，咁就統一咗，或者叫做即係大家喺溝通嘅時候咧就少咗好多嘅問題。咁你都見到佢都幫咗我哋手啊，即係話。去睇即系唔同嘅名嘅时候咧，就可以对得到哦，原来佢系咁解。另外一个即系个人我去睇《建造法式》其实有意思，譬如我觉得，咦，佢讲到咧，即系除咗工程之外咧，佢数学啦、工程上面咧，而当时中国咧，其实都相当仔细嘅。咁、譬如好简单，有句佢讲明啊，就系话环者以规，方者以矩，即系话咧，画正方形、画圆形咧，又就用适当嘅仪器嚟使用啦、绘画啦。然后咧，直者咧就平行取直，就即系话咧拉直线就用绳嚟做。垂咧就立啊，即系垂直咧就垂绳就去攞嗰个直线，然后咧横者就定水取平，即系用嗰个水平咧去定嗰个横。咁所以咧见到啲基本嘅规则啊，点样去做到好准确去量度咧，已经系有。咁我哋好多时想象咗啊，以前啲人起嘢咧就凭经验就得噶啦。咁但系而家睇落咧，就其实佢有好多嘅真实嘅技术咧，系唔系话啊望一望就可以解决嘅，而系需要一啲好好嘅测量。 其实唔单止系文字嘅记载啊，佢最有趣咧，我自己觉得啦，就系佢有大量嘅图啊、有啲圖蹟喺裏面嘅，即係大致譬如講緊一個框架，究竟佢嘅形狀應該係點啦？咁細緻每一個構件，譬如 斗拱我哋成日都话佢其实系由斗同拱佢哋嘅入榫咁样嘅方法嚟到造成㗎嘛。咁呢佢直头系每一个扣件佢嘅榫位边度凹边度凸几多吓凹几多呢啲全部每一个扣件都系画晒出嚟嘅。甚至乎去到譬如彩绘啊喺梁柱或者系斗拱上面嘅图文啊纹饰啊呢啲呢全部有记载嘅。咁所以呢就对于了解当时啊宋朝嘅建筑形式呢有好大嘅帮助嘅。咁而佢其实呢亦都唔系单纯系记载宋朝嘅建筑形式嘅，其实亦都可以作为理解宋朝或以前建筑形式嘅，因为佢其实成书于宋朝，咁但系其实佢所记载嘅亦都系包含咗前代所累积落嚟嘅经验嘅。嗱，如果计呢个官方颁布嘅，同埋有呢一个咁大规模嘅，即系包含晒所有佢由大木作、小木作或者不同嘅微细嘅构件、彩绘呢啲。咁样嘅角度嚟睇呢佢可以话系第一本嘅。当然我哋再追溯以前嘅譬如我哋讲緊考功记啊呢啲呢咁其实某程度都系会记载皇城嘅规划啊或者建造嘅方法啊又或者墨子本书啊亦都会讲到一啲建筑上面嘅一啲技巧啊佢嘅构件嘅方法啊都会有嘅。咁但呢一本呢而家流传落嚟可以话系最清晰啦最大规模嘅一本书嘅。咁亦都影响之后其实我哋知道喺清代呢有另一本可以同佢媲美嘅就係、是、呢个工程造法则例。咁佢嘅功用呢其实就类似宋朝嘅呢一本营造法式嘅。咁但呢变咗呢我哋睇到两本书去对照呢可以比较到宋代规例同埋清代嘅规例之下所影响嘅建筑究竟会出现啲咩唔同嘅风格。 嗱我哋依家去睇返两本书其实难唔难去阅读嘅呢 其实呢睇下你用几大嘅心机啦同埋你要研究到几深入。 我哋唔好理 Stan 讲其实係非常之难 的。嗱对嗱我知道。 我睇我真係好难觉得。 我知道讲对于梁思成嚟讲呢佢当年呢都要花好长嘅时间甚至乎亦都系有一啲嘅唔明確嘅地方系需要好详细咁去研究先至可以得出一啲初步嘅结论甚至乎有好多地方呢仍然未有结论嘅仍然系到今时今日仍然有好多学者继续去研究呢一本书嘅。咁所以呢对于我嚟讲都系难嘅。不过呢如果你哋有机会呢可以喺图书馆搵到呢本书呢其实你就咁睇嗰啲图呢都好有趣嘅。咁比较容易啲理解啦如果睇图就。 咁我知道即係梁思成当年研究呢本书都系多得佢伯爷啦咁啊梁启超先生咁啊亦都远远咁样远道重洋寄咗呢本书去美国俾当时读緊大学嘅梁思成。咁跟住呢咁啊梁思成就开始作呢个研究营造法式都叫做穷其一生因为好似话佢嗰啲编写呢本注释嘅呢啲遗稿系到佢死咗之后一段时间咁先至成书。咁所以即係我哋咁样听落都知道如果大家真係当然啦有兴趣嘅话都可以借本书嚟睇下嘅咁但係要仔细去阅读呢都真係要花多啲嘅心机同埋时间。 道出建筑结构嘅和谐宏伟仰望广阔聆天嘅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嘅锐感。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贤、冯杰。 咁我哋继续讲呢两本书之外咧，咁其实咧我哋话书入面咧提到好多嘅中国建筑嘅一啲唔同嘅部件啦，又或者一啲构件啦，亦都同我哋今日所讲嘅其中一个话题咧，亦都十分之有关系嘅。咁我哋亦都今日咧会同大家讲多少少中国建筑入面嘅一啲梁架嘅结构啦，咁同埋咧亦都会讲一个好重要嘅构件啊，就系斗拱嘅。咁我哋先讲咗梁架结构先啦。梁架结构嘅意思系咩咧？其实 嗱，其实咧我哋讲嘅梁架结构最简单嚟讲就系柱啦，同埋梁啦。 而唔係用一啲承重牆嚟到去做成間屋嘅結構嘅。咁、譬如喺營造法式裏面有提到嘅一啲梁架結構嘅形式呢，亦都呢同後世所我哋發現嘅古代嘅而家仍然遺留落嚟嘅木結構呢係有好多吻合嘅地方嘅。咁譬如由梁讲先啦，有分为佢有提到嘅有直梁啦，同埋月梁。直梁就係成条梁都系直㗎啦，顾名思义。咁月梁呢其实係讲緊嗰条梁喺佢两边接合一啲接合柱或者接合其他嘅梁嘅时候呢，佢呢系会向下弯嘅，咁好似一个峨眉月咁样嘅形状嘅。咁呢亦都可以话有啲似西式嘅一啲拱形嘅一啲嘅架构嘅。 但主体部分都系打环。 係啦，主体都系打环。 即系都系直不甩嘅。 只系去到个末端嗰度呢就弯少少落嚟。咁呢一个呢其实对于成条梁嗰个结构呢，或者系对于梁同埋柱之间嗰个接合点呢，其实系有一啲帮助嘅。 我问一条外行问题，我话一条梁佢嗰个基本嘅功用最耐承重系咪成个屋顶嘅重，可唔可以咁理解？梁 最基本就系成屋顶嘅重量，但系如果我哋再广阔啲咧，讲梁呢样嘢咧，除咗承托屋顶之外咧，其实佢亦都承托其他嘢嘅，或者佢抵御嘅力咧，除咗屋顶嗰个重量之外咧，亦都系要抵御横向嘅力嘅。横向嘅力嘅嚟自咩咧？譬如风力啦。风系会打环咁样吹去一个构架㗎嘛。咁佢有机会呢打环吹嘅时候呢，咁呢成间屋亦都会冧嘅。另外就譬如地震啦，亦都系有机会呢令到嗰间屋呢要承受环向嘅力嘅。譬如如果佢成间屋都系梁同柱嘅接合点呢太弱嘅话呢，佢有机会呢打侧咁样去，原本系一个方形嘅构架咧，佢有机会咧打侧咁样去扇过去嘅话咧，变成咗斜咗，或者系变成平行四边形咁样嘅形状，咁样就成间都会冧嘅。我哋而家简单嚟讲就叫全部都叫梁，但系其实古代嚟讲咧，每一个构件每一条喺佢唔同嘅地方或者佢嘅唔同嘅作用咧，都系有唔同嘅叫法嘅吓。咁但系我哋去睇梁之余呢，其实又要再睇埋中国建筑特有嘅一个好重要嘅部分，或者佢嘅构件啦，就系斗拱呢样嘢啦。咁喺营造法式里面呢都系好详细嘅记载嘅。 斗拱呢样嘢我哋喺数集前都约略有提过嘅。咁啊 ,Stan 当时都有提过斗拱最重要嘅作用之一啦，咁就系可以支撑个屋顶嘅出檐。 出挑下。 出 挑。 出檐下嗰个嘅。距离啊嘛，咁即系如果冇咗佢嘅话咧，嗰、那个屋顶个边缘咧就只能够直不甩地系下面对住条柱就可以做到出檐， 直接喺下面要有条柱或者墙去承受啦。 嗯， 首先我哋不如又再比较一下啦，宋朝嘅营造法式同埋清朝嘅工程做法则例，佢所表现嘅斗拱咧，亦都系唔同嘅，亦都系反映咗呢两个唔同嘅时代嘅建筑佢嘅唔同嘅风格嘅。譬如咧，宋朝佢所記載嘅其實就唔單止係宋朝，亦都係記載埋唐朝一路以嚟嗰個嘅形式嘅。咁咧，佢所表現出嚟嘅斗拱嘅形式咧，相對係比起清朝嘅斗拱咧，佢首先有一個趨勢，就係每一個構件嘅尺寸由大嚇、由唐朝或者去到宋朝慢慢轉變到明清時代是由大變細的。而由大變細之餘呢，亦都是斗拱的每一個鋪作的數量。鋪作的意思即是它每一組的斗拱，它在條柱上面或者條梁上面，它由斗再加上拱，再在有不同的層數這樣的情況之下呢，那就為之一個鋪作或者叫一朵。呢、這個鋪作嘅數量咧，亦都係由少變成多嘅，即係由大而少嘅數量，就慢慢去到清朝咧，就變成細小而且數量多。咁呢一個咧，亦都係反映咗中國建築嘅結構啊。其實唔單止斗拱啊，包括梁柱都係慢慢咧係趨向呢個纖細嘅嚇。但係咧，如果我哋特別睇斗拱嘅話咧，佢嘅演变过程亦都反映咗斗拱由真正本身系一个好重要嘅 結構喺力學上面去支撐屋頂嘅一個功能咧，慢慢有一啲嘅衰退嚇，變成咗越嚟越細、越嚟越多嘅時候咧，反而咧變咗係佢嘅裝飾性嘅功能係越嚟越強嘅，而佢真真正正嗰個力學上面承托嗰個功能咧係減少咗嘅。 关于斗拱嘅一啲建筑嘅例子咧，大家亦都可以上到去我哋香港电台嘅网站啦 ，rthk.hk。咁喺我哋第五台嘅节目《建筑二》入面咧，咁大家咧亦都可以揾得到咧相关嘅图片，咁就可以跟住 Stan 所讲嘅一啲解说咧，咁就可以睇到历朝嗰个斗拱嘅演变嘅。 譬如咧，我哋用三座唔同嘅建筑物嚟到睇啊，之前亦都提过嘅唐朝。这个五台山南禅寺大殿就是现存中国境内最古旧的木结构建筑。你会见到这一座建筑物它的斗拱只是有所谓的柱头铺作而没有宝间铺作。柱头铺作的意思即是那个斗拱呢就是在柱上面的。而宝间铺作呢就是在柱和柱之间它有一些的梁或者再准确一些是一些栏压。咁有時咧，會喺中間咧係唔夠承托力嘅時候咧，喺中間再加啲構件，譬如會加一個斗拱喺呢一個嘅梁上面，再承托上面嘅梁嘅。而呢個五台山嘅南禅寺大殿咧，其實佢係冇寶間鋪作嘅，即係冇中間嘅斗拱嘅，只係有柱頭嘅。咁咧去到宋朝嘅時候咧，另一座啦喺妓院嘅觀音閣啦嚇，獨樂寺觀音閣，咁咧係一個兩層嘅結構，樓閣嘅結構。咁我哋睇佢嘅上層嘅上檐啦，咁會見到中間咧就多咗一個嘅寶間鋪作。咁而我哋睇佢嘅斗拱嘅尺寸咧，係比起南禅寺大殿嗰個尺寸咧係為細嘅。咁咧你睇到有個傾向喺度啦。再去到我哋用清朝嘅建築嘅代表嚇，最好用嘅就係呢個紫禁城嘅太和殿啦。你會見到佢嘅斗拱咧，本身已經係去到有好多層嘅。咁而且咧喺佢嘅下檐嘅位置咧，中間嘅明間嗰度，即係佢中間最闊嗰一間咧，兩條柱之間係已經總共多到有成八個嘅寶間鋪座。從呢三座建築物咧，睇到斗拱嘅尺寸由大至細。同埋數量由少至多呢一個咁嘅演變過程， 我就想知道點解嗰個斗拱喺個結構上面嘅功能會咁樣，即係學你話齋係慢慢咁樣消減咗，即係減少咗，而係唔係嗰個裝飾嘅功能會大咗？係咪有個咁樣嘅趨勢嘅咧？ 其實呢一個咧就唔單純係斗拱，就算係梁同柱咧，亦都係慢慢由大嘅尺寸。就演變成為越嚟越纖瘦嘅。 係啊，點解可以咁樣嘅咧？係咪喺另外嘅一啲地方去加強咗個承重嘅能力，先至可以喺某啲地方減翻令佢纖細咗 咧？我用一個好簡單嘅方法去試下解釋啊！嚇，當我哋唔識得用現代工程嗰個計數啊，嚇一個結構嘅計算方法唔可以好準確嘅時候咧，最簡單我哋就係用試啦 ，try and error 啦，嚇。咁呢首先一開始嘅時候你一定係預大啲㗎啦，係咪啲所有嘅尺寸 冧咗返唔到轉頭。 係啦，冧咗就冇㗎啦嘛。咁冧咗又點呢？冧咗咪下次再做大啲囉，係咪先。一路咁樣累積嘅經驗，由開始嘅時候一啲不同嘅構件佢越大啦。咁慢慢呢就開始挑戰呢個難度啦，啊，柱嘅尺寸越越細，梁嘅尺寸越越細，佢又唔冧喎，咁呢即是證明呢咁樣嘅尺寸都係合適嘅。咁呢一路再落去呢，去到之後慢慢纖細化嘅時候呢，咁你發覺佢都唔冧嘅，咁呢你就可以令到嗰啲嘅結構嘅元素呢慢慢越嚟越細啦。另外呢，其實我哋亦都見到呢，亦都之前提過嘅所謂嘅減柱同埋退柱呢啲咁樣嘅，喺宋朝或者係遼代啦，或者金代啦，所開始流行嘅就係原本由一個網格型嘅呢個建築嘅平面，有好多柱喺度啦，咁每一個網格嘅相交點就動一條柱。慢慢去到遼代或者係宋代嘅時候咧，開始有挑戰難度啦，試下拎走啲柱啊，我哋為咗個中間嘅空間大啲，可以擺啲佛像啦，咁咧就拎走啲柱，咁拎走啲柱，咦佢又唔冧，但係咧。 拎得多咧，佢又冧喎，咁點算咧？冧咗之後咧，佢下次再起嘅時候咧，咁喺嗰條梁嗰度咧加重嗰個梁，咁咧但係加重嘅梁咧又唔係話揾一條更加大嘅木嚟到做個條梁喎，佢係用一啲比較複雜啲嘅複合式嘅梁咧，譬如原本一條梁嘅。咁就變成咗可能上下兩條都係比較纖瘦啲嘅梁，而中間再加一啲矮柱啊，或者係人字拱啊，呢啲中間嘅細小啲嘅扣件，將上下兩條梁去接合埋，咁呢又會得出同樣一條粗嘅梁所得出嘅效果嘅。咁呢啲咁嘅情況呢，亦都係慢慢可以反映到中國建築裏面嗰個科技嗰、那個技術呢，慢慢由比較保險啲啦，乜嘢都做大啲做多啲，去到後期呢就慢慢就做細啲。咁細到某程度呢，斗拱呢樣嘢代表嘅唔單止係力學嘛，亦都係一個象徵嘅意義啦，包括呢個比較重要建築物先至會用斗拱嘛，咁佢仍然 keep 住保留呢個斗拱，但係佢嘅力學就佢嘅需要呢就唔係咁大嘅時候，咁呢就慢慢做細啲，亦都做多啲，纖細啲，好密集嘅，咁樣嚟到去變成咗後期明清時代我哋見到建築嗰個比較纖細啦，斗拱又好密集啊，呢啲咁嘅風格。 其實我哋之前講咁多西方建築嘅時候呢，都有一個類似嘅趨勢嘅，即係大話如果可以話都傾向於越嚟越減少個用料啦，就希望令到室內空間增加啦，令到佢個建築物更加輕盈。 Less is more. 是啊，即都是有一个咁嘅倾向。不过嗰个技术进步嗰个展现呢，中式建筑就渐变个味道重嘅。即係慢慢变。咁而好多官方建筑因为拆咗你都未必搵得返喺度。咁但西方建筑呢就好容易俾你睇到每一次嘅变化系点。咁所以就明显啲嘅。 咁呢斗拱嗰方面呢，其实亦都可以再详细少少讲㗎啦。近年呢有一啲嘅学者呢，譬如有一位夏威夷大学嘅学者呢叫冯继仁。佢呢就大概十年前到呢就出咗一本书嘅，就叫做 Chinese Architecture and Metaphor。咁呢即係如果直译呢就係、是、中国建筑同埋佢嘅比喻啦。咁佢主要研究嘅呢就係、是、一个比较新啲嘅方法去研究呢个营造法式。佢发觉呢营造法式里面提到嘅好多嘅结构啦，尤其係斗拱嗰方面呢，好多唔同嘅构件呢都系呢木字边啦，或者草花头。咁系咩意思呢？佢睇返呢，其实大部分呢啲咁嘅构件呢，佢嘅名称命名呢都系原本同一啲植物有关嘅，所谓嘅植物嘅隐喻喺呢啲咁嘅不同嘅构件里面嘅。 但佢本身已经系木建筑嚟㗎嘛，咁同植物之间应该有一个必然嘅联系喺度。我哋讲斗拱个拱字都系木字边㗎嘛。 係啦，咁呢嗱，我哋如果再详细啲睇呢，就唔系单纯睇到话木字边就系形容呢一个木结构呢一个咁样嘅关系。譬如啊，我哋见到斗拱里面嗰个拱呢，如果是我哋用正面嚟睇呢，同呢个外墙正面嘅外墙成直角咁样去伸出嚟嘅拱呢，最低层譬如佢会叫华拱嘅，中华嘅华啦。咁但我哋知道华呢个字呢，其实喺古代呢其实係等于花呢个字㗎嘛。咁其实即係话花拱。根据呢一个冯继仁佢嗰个理解呢，其实呢一个花拱去引申斗拱呢样嘢，其实源自系模仿紧花嘅结构。花其实都系由 即系有个托， 一个托咁样去四边，咁样去托住花瓣向四边去扩散噶嘛。咁其实亦都同斗拱嗰个形状咧好相似嘅。咁你可以话，咦，喂，系咪咁啱巧合嘅咋？咁其实咧，佢亦都列举咗好多唔同嘅同花啦，同埋树有关嘅一啲字啦，同呢啲咁嘅木结构有关嘅构件嘅名称系直接有关系嘅。譬如啊，呢、這、一个庙吓或者抄吓，我哋讲形容呢个斗拱咧，有时会话几多抄几多下昂。抄呢个字咧，即系抄书个抄啦。其实原本咧讲紧庙呢个字，即系木字边一个多少嗰个小字。其实呢个字系讲紧树枝佢伸出吓嗰、那个树梢吓呢啲咁样嘅庙，咁所以咧其实形容几多抄，其实即系形容好似话几多支树枝去伸出嚟吓几多层，咁亦都系同斗拱里边嗰个拱啊伸出几多层嗰个嘅形状咧系好相似嘅。 如果你话营造法式佢哋嘅书系 grammar book， 即系话系一本文法书嘅话咧，咁你就唔好睇少隐喻，因为隐喻咧喺文法上代表好多嘢。譬如话我嘅个人观察啦，都话咧 喺屋顶上面之前咪好多蹲兽啊， 嗯， 种种唔同嘅动物嘅形态嘅。我哋话咧，全部咧都系一啲嘅动物嘅形态嘅隐喻嚟嘅，就成埋成形摆咗喺度。咁然咧，如果计埋阿 Stan 咧，原来喺蝉底里边咧，嗰啲嘅结构咧，全部都系花嚟，或者系啲植物嘅隐喻。咁使成个嘅屋顶咁就有动物嘅隐喻，都有植物嘅隐喻。咁亦都可能系即系当时嘅人嘅谂嘢嘅方式系咁都唔出奇。 艺我嘅古城，倾颓嘅奠基，佢哋嘅灵魂无形中都喺度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嘅变迁。温雅嘅儿女佳话，流血成渠嘅杀戮，凭吊轻衰嘅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嘅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嘅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嘅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嘅锐感。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然、冯杰。 继续我哋建筑二嘅节目啦，咁我哋嚟紧呢一节咧，会同大家用电影咧去讲中国建筑噶。咁今次拣嚟呢套电影咧，华哥又出场咯， 系啊，华刘德华加一 加一分，系、嗯、啊，嚟紧睇下会唔会仲有阿发哥啊，或者阿杰哥，唔系我啊吓，李连杰啊，咁啊可以继续攞分啦，咁啊华哥先得一分。 建筑二，亭台画影间。狄仁杰之通天帝国，徐克2010年导演作品。故事发生喺唐代，武则天临朝下令建造高达66丈嘅大佛，名为通天浮屠，并准备喺浮屠落成之日登基称帝。大佛完工在即，忽然爆发两宗离奇命案，武后责成臣下彻查案件。这个时候国师陆离建议召回因反对武后而身在狱中的狄仁杰。狄仁杰凭住过人的分析力，终于将事件查个水落石出，而武后承诺会推行人证，并日后还政李唐皇室。最终狄仁杰亦承认武后为新皇帝。 天地有真气， 咁又系俾阿卓然兄你去发挥一下先。徐克导演你 O 唔 OK 嘅 ？OK， 徐克系好嘅，我一直都觉得系好嘅。当然水准有起有伏嘅。首先第一样要讲咧，就系佢嘅其中一个特色咧，就系佢最早，譬如《新龙客栈》啊，或者《蝶变》咧，佢呈现咗两个大嘅特性嘅。第一个特性咧，就系其实佢都系一种喜欢考据嘅导演嚟嘅，即系话咧，佢对服装啊、细节啊，种种咧，都希望有做到考据嘅。呢个第一。第二咧，就系话佢咧尝试拍出一种所谓新式嘅武侠片嘅东西，其实咧佢就系将一种西方西式嘅侦探啊、科幻嘅元素咧融入去中国嘅古典嘅武侠度嘅，即系话咧嗰啲嘅功夫同武术咧，其实系建基于某一种 so called 科学 ，OK， 即系科幻大家知啦，即系个定义唔系真系严格地可以所有解释到，但系一定有一个原则系科学嘅原则。咁譬如蝶变里边，即系蝴蝶可以杀人，其实都系用一啲规矩去做嘅。咁呢个电影里边，都见到好多呢一类型嘅规则嘅，咁当然啲规则咧未必经得起 Stan 嘅考验啦，但系咧都系有一啲规则喺度，即系话佢一定系有规则啊、结构啊，尝试某一样嘢系 set 啲某啲技术可以做到某种嘅神奇嘅效果啊，咁样 都系一种革新嚟嘅，比胡金铨嗰个年代 冇错。咁大家知道，即系其实佢最早除咗就系起家做嘅电影研究，就系做胡金铨嘅电影研究啦。咁佢做《新龙客栈》嘅时候，其实同胡金铨合作去拍，咁最尾当然不欢而散，胡金铨冇落名啦。咁但系其实最早嘅时候起点系咁，另 另外一个要讲咧，就系成日都批评咧徐克咧有啲戏咧就差嘅，咁啊话最近差咧亦系唔啱嘅。其实佢咧真正嘅情况系咩咧？嗱，呢个咧就系某人啦，我不能说嘅啲，譬如《老友记》，大家都讲啊，佢啲戏咧有一出好，一出差，一出戏好，一出差。所以咧睇一部特别好嘅话咧，后来嗰两出咧都唔好睇啦。 又系、你咁样讲真系， 系嘛？即系一出好嘅时候咧就好成功嘅，咁然后咧嗰两出咧一定玩嘅，一定系玩到咧出晒事。 咁我咧就都系唉声叹气啦，一讲起佢都系普遍嚟讲啊。头先啊，卓然兄就话一出好一出差咁咧，咁但系我啊睇到嗰条 curve 咧，都系慢慢高到去，可能去到九十年代到咧，就慢慢都走下坡啊。我自己觉得个人啫吓， 依套都好成功，即系票房好成功， 票房或者系一啲奖项上面都好成功嘅。但系就我哋讲翻建筑啦，都系即系其他方面。可能有好多其他我哋电台嘅节目都可以再慢慢讲啦。咁但系我哋今次就讲建筑嘅方面。今次呢套戏咧最大嗰个特点咧就系武则天咧，咁佢喺称帝之前咧就谂住起一个哇好高好高好高嘅佛像啊，通天浮屠啊嘛。咁啊，希望就可以即系树立一个威信。呢一个嘅通天浮屠咧，成为成出戏最大嘅一个建筑物啦，可以咁讲。咁嗱，当然啦，我哋亦都可想而知。在历史上面不会有一个这样的佛像起过出来是吧？ 嗱，记载呢就没有的。但是呢其实他这个整个故事的重心呢，这个通天浮屠其实呢是等于他整组的叫做明堂的建筑物里面呢其中一个部分来的。那呢在历史上呢的确是有武则天呢兴建这个明堂和其他的附属的建筑物的记载的。那但是呢明堂呢，明就是光明的明，堂就是礼堂的堂啦。那是的确有其事的。那但是呢一个露天的大佛呢就好明显呢就是虚构的。首先呢讲返明堂呢件事，可能大部分的听众呢都未必是好清晰，或者可能甚至乎未听过呢件事。我就算是我自己呢，其实都是读完书之后呢好多年之后呢先至理解呢件事所谓的明堂的建筑呢个制度的。咁其实明堂制呢就可以话，如果根据可信的历史呢就可能是始于周代的。当然有一些的记载呢就话是周代之前呢都已经有的啦。咁但是我哋姑且当是周代开始啊。咁其实佢是讲緊皇室呢佢嘅建筑物再加埋一啲礼仪嘅制度。咁主要呢就是讲緊呢个建筑物呢就是用嚟祭天啦，而以祭祖嚟到去配合嘅。咁呢譬如表现出嚟嘅同中國嘅我哋以前提過嘅天圓地方嘅思想咧，就影響咗呢一種咁嘅明堂建築。通常咧，佢喺平面嘅形狀咧，都係以正方形同埋圓形嚟到去做一個構成嘅形狀嘅。咁其實由周代至到南北朝咧，唔同嘅朝代咧，都係有呢一種嘅明堂嘅建築，通常就喺皇宮裏面嘅，或者係喺皇城嘅附近都會有一啲嘅禮制建築，咁呢包含咗一啲明堂嘅。其實呢呢個明堂建築喺戲裏面呢就係由高處咁瞭瞰，有影過呢一個咁嘅角度啦。但係戲裏面嘅重點嗰座大佛呢，其實喺歷史記載呢的確喺明堂嘅側邊呢係有另一座高塔嘅建築，嗰座呢就叫做天堂。咁我懷疑呢戲裏面所講嘅呢一個大佛其實係有少少引申自呢一個所謂嘅高層塔嘅天堂呢一個建築物。咁但係呢佢就改咗成為一個露天嘅空心嘅用銅製嘅大佛，就形成咗成套戲裏面嗰個主線啦。 咁但係我哋又讲返今次呢一个嘅通天浮屠啊，即係呢一个咁大型嘅佛像。佢用咗一种技术呢都几特别㗎喇，即係呢一个亦都要即係请教一下 Stan 究竟 work 唔 work 嘅。咁佢就係用咗一种叫做通心柱嘅方法啦。咁成个佛像嘅内部呢其实就係一支好高好大嘅柱，咁就去作为成个佛像嘅支撑嘅。咁同埋亦都有一啲即係数据科学数学嘅分析啦，咁又可以点样去防风啊防地震啊，咁入面就讲到好巴之弊嘅。咁究竟係得唔得㗎咁样嘅一啲推算或者咁样想象有冇啲根据嘅 呢？其实呢我哋譬如呢用呢个佛塔嚟到做例子啊，中国自古以嚟都有佛塔啊，主要分成为砖塔啦同埋木塔啦。咁而砖塔呢 一般咧都係空心嘅，裏面只係個外牆去承重嘅。咁而木塔咧會有柱啦，咁但係咧的確咧有記載咧有多嘅木塔咧，佢中間咧的確係會做一條大柱嘅。咁但係咧而家咧就好難揾到啦喺中國，但係喺日本咧其實仍然係又係要講翻啦，就保留咗好多呢啲咁嘅中間有一條大木柱嘅呢一種咁樣嘅結構嘅。咁所以咧通心柱咧喺戲裏面呢個浮圖同現實裏面咧。的確是有少少關係的，又不可以說完全是沒有根據的，但是我們又留意回這條通心柱在戲裡面就很粗的嘛。 是啊。 但是呢其實在我們用現代的高樓建築來說呢，其實一般譬如用香港，我相信大部分的聽眾都是住在高樓上面，那你留意一下呢，你做高樓的建築的平面呢，你睇翻中間咧，通常咧就會有 lift 槽啊，或者係樓梯噶嘛。咁呢一個咧，其實等於係而家現代嘅高層大樓嘅結構，中間個 core wall， 即係一個中間嘅核心嘅槽啦，或者係一個桶形嘅結構。咁呢個咧，的確係有幫助於高層建築咧，佢哋好多時要承受風力嚇，或者甚至乎有啲地方咧承受地震嘅力，會有一啲橫向嘅力咧，會打橫咁推冧建築物嘅。而呢一個中間呢個咁嘅 core 咧，就的確係有幫助嘅，對於抵禦呢個橫向嘅推力嘅情況。係 咪將一點去嘅力就分散咗去成個嘅即係個面度都受曬力咁嘅意思？ 譬如咧，我哋用呢個桶形嘅啲 core 同埋四條柱。都是可以理論上做到一個圍住一個 lift 槽的嘛，係咪？咁但係咧，四條柱咧本身咧，佢有機會咧承受橫向嘅力嘅時候咧，有可能變成好似平衡四邊形咁打斜咁樣去冧噶嘛。咁、但係桶形咧，你試下捲一張紙，將佢捲成一個桶形，你打橫去推佢咧，其實係難推啲嘅。咁呢一個就係可以話係呢個高層大樓用呢一種中間個 core wall 嚟到去做一個承托呢個橫向力嘅結構嘅，但係。 但系呢个字好重要， 重点在于咧，佢咧喺套戏里面咧特别讲过啊，嗰条中心柱嘅作用咧就系可以造成一啲所谓同呢个风或者系地震，可以造成一个逆向嘅摆荡啊，呢啲咁嘅装置啊，所谓嘅逆向摆荡，即系话譬如有风力向住个大楼嘅左边去吹埋嚟推佢，咁。而呢一个嘅逆向嘅话咧，即系话咧有另一个力系可以向翻另外一边咁样去反方向咁样嚟到去 支撑住、 拉翻佢。咁呢一个咧喺现代嘅高层建筑嚟讲咧，的确系有一啲类似嘅装置嘅。譬如咧，比较近我哋嘅台北101就系曾经系全世界最高嘅建筑物啊嘛。咁佢里边咧都有一个叫做调鞋质量阻尼器啊，都好 大嚿嘅。 系啊，其实咧嗱，譬如佢英文就叫 Tuned Mass Damper 啦。佢其实咧就系一个圆球嘅装置吓、 有两层楼 吊起嘅，佢可以活动嘅一个吊起一个波，咁啊上面就吊落嚟啦，下面咧就另外有一啲活动式嘅支撑，咁咧就令到佢可以，譬如地震嘅时候，因为台湾地震都好犀利啊嘛吓，啱啱都完啦。咁咧，佢譬如向住左邊去有個震嘅推力嘅時候，咁咧就呢個波咧就會向反方向嗰度咧右邊咁樣去再翻翻轉頭拉翻成座建築物。咁呢一個概念咧，同佢戲裏面所講嘅逆向擺盪咧，其實有吻合嘅、哦。但係呢 一個 戲裏面係一條柱。而我相信我見到佢有一啲嘅鐵索去拉住啦，但係佢嘅重點係佢下面係直接係種咗喺個地下嗰度噶嘛， 打桩咁樣打。 係啦，咁但係咧，而呢一個台北101個圓球裝置係吊噶嘛，咁先可以做到一個活動嘅逆向嘅擺檔啊嘛，咁所以咧概念上係吻合，但係實際上喺戲裏面出現咧係。佢嗰個咁嘅通天柱係冇可能做到一個逆向擺盪嘅防震或者防風嘅構件嘅。 道出建築結構嘅和諧宏偉，仰望廣闊靈天嘅人類足跡，感受超出詩意畫意嘅睿感。建築二主持黎東耀。曾卓妍、冯杰。 睇嚟呢一套电影呢，嗱都有啲嘅考据，都有啲嘅根据去做嘅。咁但係始终即係电影还电影啦，佢亦都有啲嘅天马行空啲嘅想法呢，亦都不足为奇嘅。咁但係我哋成日都话，哎呀，始终都应该会见到啲破绽啩。有 STEM 唔讲破绽点得呢？ 係囉，咁逐格逐格去睇，冇理由搵唔到啲破绽嘅。 原本呢我想呢趁返呢今集嘅主题呢就讲斗拱嘅营造法式呢啲。不过观众要求就都系讲翻破绽啦，而同营造法式、斗拱、人字拱有关咧。 迟啲有机会 睇翻我哋喺立场新闻嘅文章会详细啲，我保证我会写翻出嚟嘅。咁先讲破绽先啦。 好啊。 首先咧，呢一套戏咧，讲真咧，我就真系喺美术上面咧，我话唔系咁中意嘅。最大嘅问题咧就系、是、咧，我觉得佢太多电脑动画啦。 系嘅。 而电脑动画占嘅比例咧，真系多啦，而且咧，我啊觉得就假得滞，令到成套戏咧真系都几卡通化嘅。我觉得咁呢个我就觉得喺历史片嚟讲咧，我觉得就唔系几舒服嘅。我比较认真啲。 非常认同。 咁而除咗动画以外呢，譬如戏里面中段呢出现一个所谓四方馆呢个咁嘅地方，即係譬如刘德华佢去接咗呢一个查案嘅差事之后呢，同呢个李冰冰佢一齐喺嗰度有啲嘅相聚嘅时刻啦，呢组建筑物里面呢，咁呢我会见到呢有大量譬如明清年代嘅風格嘅，譬如一啲硬山嘅屋頂結構啦，甚至乎見到一啲咧，我哋之前都提過嘅明清時代風格嘅一啲正脊嘅裝飾啊，一啲龍紋啊，特別係你會見到咧嗰、那個咁嘅脊式嘅上面咧，突起咗伸出咗一條垂直嘅，我哋之前提過嘅叫劍把呢一個咁嘅構件，呢、這個好明顯就係明清時代嘅風格。咁所以咧，你會見到咧。除咗戏里面的确是有好多建筑物呢，尤其是屋顶呢，都是反映到唐朝嘅风格嘅。但是同时呢又可以话是一个大炒杂咁样啦。 Stan, 其中有一幕呢我都真係印象好深嘅，就係、是、呢邓超呢就已经被掳走啦，全身都缠满嗰啲异形嘅液体啦。咁然后呢刘德华就尝试入去救佢嘅时候呢，就喺个二楼有个好似住宅咁嘅空间，下面铺咗榻榻米嘅。咁令我印象好深刻嘅，因为呢佢係一个二楼嘅住宅嘅建筑物，咁然后呢就有个露台，咁然后呢亦都有榻榻米铺地下。咁唐朝有冇啲咁样嘅住宅嘅空间嘅呢？其实 如果咁样嘅形式呢，其实自古以嚟都有可能有出现嘅，因为中国自古都有楼同埋阁呢种建筑啦，即係超过一层嘅。咁至于会唔会喺楼上住呢，唐朝嚟讲呢，我印象中冇乜特别记载，就啲人会住喺一啲楼阁嘅上层嘅。通常一般攞嚟储物啦，譬如咩藏经阁啊嗰一类嘅阁啦。而佢出面再加一个好似露台咁样嘅形式呢，一般嘅阁嘅建筑呢都是有机会是外面有一个外廊的，又或者是好像一个露台这样的形式的，是有机会的。咁但係呢你剛才提嗰个榻榻米嗰样嘢呢，我都有留意到，我嘅印象中呢就真係冇记载过中国会用草嚟到织成方形嘅，而家我哋见到日本式嘅榻榻米，咁戏里面见到嗰个呢好明显就係日本式嘅榻榻米。日本嘅榻榻米呢，佢所起源自呢有记载过呢，可能最早去到平安时代，即係可能係中国嘅宋朝下会有咁样嘅物料。咁但係其实就算係日本嗰方面呢流行嘅榻榻米，都起码要去到日本嘅战国末期，即係等于中国嘅明朝。咁呢一个呢同历史上面呢有啲唔吻合啦。另外我觉得最离谱呢就係佢嗰啲榻榻米方形啦，但係呢你会见到室内里面呢有一啲嘅圆形嘅木柱。咁呢啲榻榻米呢你会见到 係 摄咗喺个木柱嘅底下嘅。但係呢你会见到呢，甚至乎我哋就算当可能唔係咁清楚啦，当我睇错啦，唔係话摄喺个底下啦，佢都係去到个木嘅圆柱嘅侧边就停低嘅话呢，等于即係话榻榻米呢都係去到嗰个圆柱嘅侧边呢就变成咗凹咗个圆形。 剪咗个。 係啦，咁呢一个喺日本嘅榻榻米呢係冇可能会出现嘅。日本嘅榻榻米一定係方形嘅。如果会去到个柱嘅侧边嘅话呢，佢一定係会喺柱脚嗰度呢向四边呢再伸出一啲地梁。咁令到呢亦都是整个用榻榻米围的地方一定是都是形成方形的，没可能将一个方形的榻榻米就剪了它，或者是特登做一个粒圆形的方式来做的。 今晚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最后亦都送首歌俾大家，呢一首咧就系《狄仁杰之通天帝国》电影嘅主题曲，歌曲名称叫做《伤亡于江湖》。下个星期一晚9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建筑二》再同大家见面啦，拜拜。 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然、冯杰，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